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第23句啊，昆虫草木又不可伤啊，这个两句话就是说的人民爱物平等的慈悲啊，昆是多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一切大小的这个是小爬虫之类的。那么这小动物都不愿意去伤害，何况大的动物，这个是真正养我们的慈悲心。在三种布施里面，这是属于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的果报是长寿康宁。中国人讲五福里面有两种果报，所以我们见到果就要知道怎样修因。真正肯修因的人往后一定有好的果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感应篇这部书都是劝人修善因，断恶缘。无量劫以来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，实在讲善少恶多，所以在佛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烦恼投诉啊，就是像《百法明门归纳》里面来讲，烦恼有26大类，善法只有11类。所以我们的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确实要严重很多。对于小动物，尤其像蚊虫蚂蚁这小动物，见到时候无意当中绝不得杀害，有没有理由呢？并没有理由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习气嘛，啊，恶习气。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培养慈悲心，从哪里培养起呢？爱惜小动物的生命，学佛的人知道那也是一条命啊，他受的身是他过去造的不善业啊，他受这么一个小身啊， 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多少次跟他们一样啊，再小的神像，再小的动物，它还是一个神识。怎么能够杀害？不但不能杀害，让他生烦恼，我们都有过失。连这些小动物都如是，怎么能用恶心对人？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动物越小啊，越是愚蠢、愚痴。这个大的动物啊，就灵性高一点，也就是比较聪明一点。那么这是一般讲法，而实际上我们仔细思维，这种说法很难成立，因为我们观察，蚂蚁也很聪明啊。它的社会组织很严密，有翼网啊，分工啊，懂得分工啊，可见的它并不是很愚痴。飞虫里面，像这个蜜蜂，它也有组织。他有他的一个社会，怎么能说他完全是愚痴？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仔细去观察。世间专门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，他们的观察比一般人要细密。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，从生活动态里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境。所以决定不要以为他们杀他们大概没有关系，他们很愚痴，不知道报复。我们这个念头想的想错了，古书里头有记载，小朋友救蚂蚁，蚂蚁被水淹没了，把这些蚂蚁引到这个岸边，蚂蚁会报恩呐。可见得他有灵性呢。于是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，他既然知道报恩，你要杀害他，他也会报怨的。这么小的动物都有灵性，都知道报恩报怨，那何况是大的动物？所以佛在《楞伽经》里头劝大家不要吃众生肉啊！佛经里头又说得很清楚，说明世间战争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吃众生肉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今天世间人 谁相信这些话？我们劝别人，人家说我们迷信，讽刺我们，有什么法子？世尊当年在世，生活的方式是徒步，徒步总不要叫给人家添麻烦。实在说，世尊一生都不愿意给别人添一丝毫的麻烦。我们在经上看到啊，一切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所以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所以人家给肉就吃肉啊，给什么吃什么。绝不是提倡肉食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，不必叫人家单独给出家人做素食，添一层麻烦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就在《楞严经》里头，劝人素食。中国梁武帝读到这个经文，深受感动，他自己就吃长斋了，吃长素了。他是佛门的大护法。对佛教全心全力的护持，他自己吃长素，劝导出家人也应该吃长素。中国佛教吃素，梁武帝提倡的，这个提倡正确的，随顺佛陀的教诲。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吃素，其他的这个佛教都没有素食。所以这是随顺佛的教戒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，再小的动物跟一个人完全一样，他不信轮回的这么一个身，这个身相，我们决定不能看他弱小欺负他，那是决定的错误。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不但他有灵性，他也有佛性。佛在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既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我们怎么可以害佛呢？怎么可以杀佛呢？我们自己修行想成佛，还要去害佛杀佛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？所以佛制定戒律，第一条不杀生的，这个意义太深太广了。如果不是， 读诵大乘，深解义趣。不杀生这一条戒很难体会，真正做到不杀生，试问问这些小动物还会伤害你吗？不会了。可见得他有智慧，他有选择。近代高僧传里面，诸位熟知啊，印光大师，这小动物不伤害他，他住的那个房间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住的房间，你去找蚊虫、苍蝇、跳蚤、蚂蚁，找这些一个都找不到。平常很多，他到那去一住就没有了。这小动物搬家了，我们佛家讲迁丹，他搬家了。为什么老法师能够有这样的感应，我们没有呢？这值得我们深思，我们要多想想啊！这什么个道理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也。真诚心，上能感动诸佛菩萨，下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。连恶鬼道的鬼神都能感动，何况畜生道这一些小动物呢？都受到感动。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。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，看到这些小动物，都是合掌念佛。念三皈依，皈依佛，不堕地狱；皈依法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不堕旁僧。我想大家都听过。我们有没有实实地地去奉行呢？很多人呢，常常把它忘掉了。这三句话，对这些小动物的祝福，也是提醒他们。我们说他懂不懂呢？言语不懂，灵性是贯通的。我们那份至诚的心，至诚的祝福，他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只要真诚，什么是真诚呢？一心是真诚。我们为他祝福，为他念三皈依，这个心不诚，夹杂散乱，那就没有效果。如果果然是真诚心，有效果啊。 真诚心不是对一桩事，要把这个心平常培养出来。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是我们的真心。自性本具的性德我们有，诸佛菩萨有，一切众生皆有，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们的性德性情，性德自在了，我们的性德被埋葬在烦恼习气里面，虽有啊，不起作用。所以佛教我们要克服烦恼啊，克服障碍，要让性德现前。儒家所说的克念作圣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克服烦恼，克服习气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善根福德厚的人容易啊，善根厚的人一听就明了，他能做得到。福德厚的人虽然对这个道理没有通达了，听了之后他生欢喜心，他也很愿意做到。我们天天在听经，天天在读大乘，而不能够做到，自己就晓得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多薄。那怎么办？多听多读啊，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。语言成熟了，自自然然很欢喜的把那个不杀生呢做得彻底，做得究竟圆满。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，绝不会让众生生烦恼，不杀害众生得长寿的果报，不恼害众生得康宁的果报。康宁身心安乐啊！一个人一生没有烦心的事情，没有烦恼的事情，康宁啊！康宁的果报是不愿意给一切众生生烦恼啊！什么样的果就什么样的因呢、啊？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因果这桩事情归结到最后真的就是四个字，自作自受。我们自己 修善，我们自己就受福报，我们自己造恶，我们一定要受恶报。千万不可以怨天尤人呐！怨天尤人是造大业，造罪业。世间许许多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这些一切不如意事是别人给我的，别人找我麻烦的，错了，自作自受啊！别人找我麻烦，为什么不找他麻烦呢？单单找我呢？我跟他过去有恶缘呢，他找我麻烦是报复，我明白了，应该接受。承受果报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，这个结就解开了，就化解了。所以事出世间，圣贤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要给人结怨的。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，在人生一生当中啊，真的是吉祥如意，都是自己修得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